再艱離嚟，戰鬥到底， 橫跨廿載，癲狗照吠，癲狗日報電子版終於面世啦！請大家立即訂閱癲狗日報電子版。 昆仑峰主持铁男 哦，昆仑峰星期一啊，今日你系得我一个，咁啊台长啊仲系咪翻香港嘅？咁咧啊，我哋今日想讲个咩字咧？今日我哋想讲个反字。咁我点解讲个反字咧？因为呢个反字咧，而喺呢个即系大陆咧，曾经咧发生过啲好。即係好嚴重嘅運動嘅 ，OK， 好啦，我哋睇下第一張圖先。嗱，第一張圖你見啦，死亡運動鎮反。咁未講鎮反之前咧，我哋先講一個叫肅反先，肅反運動。咁一個肅反運動咧，咁啊叫毛澤東嘅講法就係咩咧？就係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咁咧，如果你有聽過我哋早期有幾集咧講呢個阿彭湃即係惠州嘅第一個紅區嘅主持人，咁嗰時咧佢搞呢個惠州呢個農民起義嘅時候咧，就曾經試過搞嗰個叫二十殺嘅。如果你睇翻我前嗰幾咗幾集就知噶。咁即係話咧，其實咧肅反咧，其實都有佢嗰、那個有佢哋即係即係共產黨搞呢個咁樣嘅即係運動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必然經過嘅一個階段嚟嘅。咁啊肅反咧，佢就主要咧就係、是咩叫潛藏嘅反革命分子咧？革命咧就係共產黨壟斷咗噶啦，即係我就叫革命，你咧就唔可以叫革命嘅，你咧就叫反革命嘅，即係如果係我搞嗰啲革命，你搞嗰啲就叫反革命。咁所以咧，佢哋要肅清你呢啲咁樣嘅啊，即係同佢有啲唔係好妥嘅人。咁邊啲係唔妥嘅人咧？譬如嗰啲地主啊，最多係地主。咁如果你有睇過有一集咧，我哋有講過一個叫林野嘅即係又係紅軍嚟嘅，即係佢後來做到好軍長咁高級嘅，就因為咧佢嘅出身咧本身係一個富農，咁樣富農嘅關係咧，咁就後來咧喺呢個即係大撤退嘅時候咧，就俾自己嘅兄弟殺咗嘅，即係自己啲紅軍啊隊冧咗嘅，因為點解驚咩咧？就係驚因為佢個係一個富農出身嘛，咁所有嘅富農咧。都是曾經被共產黨的人鬥過的嘛，那些人就怕如果有一天你得勢的話呢，會不會就是為父報仇呢，對回我呢，那不是挺好的嘛，那所以呢就是趁你都未有這個什麼的時候呢，還有你的出身成分比較上是沒那麼好的話呢，那先動了你，那所以呢我們有一集就講過去的。那你看看這個肅反運動呢，就是在1930年的4月至1939年呢就發生的。咁啊，殺咗幾多人咧？殺咗即係自己人，即係叫做肅反咧，唔係殺外人，係殺所有咧，即係投奔呢個共產黨嘅人，即係其實係黨員嚟嘅。咁啊，接近幾咧？係接近100,000嘅。咁啊，喺嗰個叫做有個地方叫瑞金啊，即係喺江西嘅。咁嗰度咧，曾經咧就喺一個山林裏邊揾到一個坑，嗰個坑我哋叫萬人坑，就話喺嗰陣時咧，喺1934-1936年間咧。因為嗰陣時俾國軍咧，即係圍剿啦，咁佢哋要逃難。咁逃難過程之中咧，佢又將好多即係嗰啲即係潛藏分子咧，即係啲反革命分子啦，亦都將一部分咧，即係受咗傷嘅兵士咧，即係唔帶走啦，就地就處決咗。因為點解咧？即係因為帶走就驚即係麻煩啦，即係走得慢得滯啦。第二咧就係、是。如果唔殺佢留喺度咧，又驚俾國軍捉咗，就知道咗佢行蹤。咁所以咧，就喺依、這個即係佢哋叫長征啦，我哋叫篩選啦，就1934-1936年成嗰個時間咧，就將呢批人咧就殺咗嘅，就埋咗喺嗰個瑞金嗰個山林裏邊嘅。咁咧瑞金咧嗰陣時咧係因為係屬於紅區嘅一個好重要的地方。嗰陣時咧曾經即係呢個蘇聯咧曾經諗住咧係將呢個瑞金咧就係、是。改做瑞京嘅，即系成为俄罗斯，即系呢、這个即系共产党嘅首都嘅啊。 咁啊，到到1950年啦，嗱，你見到其實係1930至1939年呢幾年時間，其實共產黨當時係逃走緊嘅，即係話咧，佢哋搞呢個肅反咧，就一路走一路搞，同埋喺啲紅區度搞，即係一啲佢佔領咗地方喺度搞嘅。咁你諗下，呢十年間佢殺100,000人，但係佢嗰時唔係即係話全力搞，因為佢仲要走佬噶嘛，佢仲要長征啊，又要同國軍打仗噶嘛，咁佢哋都可以搞到個肅反，殺100,000人。咁到到1950年咧，佢哋就係成為咗我哋呢個即係新中國噶咯，即係我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噶咯。咁1950年咧，佢呢個鎮反咧，又係第二樣嘢啦，即係肅反，將我自己嘅嗰啲共產黨員咧，即係清除曬所有華裔分子之後咧，咁佢就可以要鎮反啦。鎮反係啲咩咧？其實已經係立咗國嘅喎，即係已經係新中國嚟啦。咁佢要殺啲咩人咧？先依家殺嘅咧就係一啲即係國民黨嘅殘餘分子，一啲特工，一啲土匪。咩土匪咧？即係一啲匯黨啊，即係等於我哋而家講嘅黑社會啊。咁啊，進行一場政治運動。佢啲政治運動唔係真係運動嚟嘅，係死亡運動嚟嘅，即係咧。一話你係反革命咧，基本上你都死噶啦。你見嗰張圖咧，你睇下啲大媽幾勁，啲大媽隻手指一指你咧，你都死得噶啦，嚇！咁一指一指你就可以捉你噶啦，鎮壓反革命，保障好光景。咁啊，毛澤東咧就喺1950年嘅10月10日就通咗一個叫鎮壓反革命活動嘅指示，亦都叫雙十指示嘅。咁啊，全國咁樣去推行嘅。咁但系呢啲咁样嘅鎮壓反革命咧，其實係冇乜法律依據嘅當時，只不過係即係個領導指一指自個鼻哥，咁就可以做噶啦。咁呢個雙十指示一發布咗之後咧，差唔多咧全國各地咧都引發好大規模嘅暴動嘅，咁所以其實都幾得人驚嘅。好啦，我哋睇下第二張圖啦。嗱，第二張圖咧，頭先我講過啦，即係話佢係呢個即係冇法律嘅依據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去到1951年嘅2月21日咧，就出咗一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咁呢條條例咧都真係誇張嘅。如果你睇翻嗰啲嗰個文字嗰度咧，佢話咧只要有勾結帝國主義、策動呢個叛變啦、收買公職人員啦、武裝部隊啦，或者民兵嘅叛變啦，或者持械聚眾叛亂啦，參加特務或者間諜組織啊，呢啲其實都好抽象，或者以反革命為目的嘅組織啦，或者利用封建嘅會門啦，搶劫啦，破壞公司財產和公共設施，投毒殺人，偽造民政件，煽動群眾對抗政府和挑撥團結。嗱，呢啲就係、是、你聽落去咧，其實呢啲唔應該係法律嚟嘅。咁挑撥團結，你點去證實佢？即係點樣證明咗挑撥團結咧？真係咁啊！仲有製造、散佈謠言啦，偷越國境啊，劫獄越獄、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嘅行為咧，甚或意圖或者係不遂或者已遂嘅，咁咧都可以昆定為反革命罪啦！呢個咁嘅法例一出台咧，係其實已經係鎮反緊嘅，即係其實已經係開始緊鎮反行為，即係後補嘅。咁你睇下，其實中國嗰啲法律其實基本上即係係幫政治服務嘅，即係唔係獨立嘅，係因為我已經鎮反緊啦，咁我要個鎮反係有啲即係有翻啲即係法理依據咧，咁我就整條法例出嚟啦。咁同埋呢個咁嘅法例咧，我咁勁過香港所謂23条啦。因為佢好，即係其實好多嘢都好抽象喎。因為咁樣，你有咩煽動群眾啊？即係有，如果我啲咪中曬招咯，係咪？挑撥團結喎，咁你又真係唔知講點講啦，真係挑撥團結。即係你話我哋講咩結束一黨專政係咪挑撥團結咧？係咪？或者係話打倒共產黨係咪挑撥團結咧？呢啲又係真係死得噶咯嚇。咁啊嗱，阿毛澤東咧就其實咧喺鎮壓。嗰、那個過程裏面咧，其實咧佢出咗一個即係好似咪冇咩啦，即係講過嘅，即係話咧，我哋咧應該嚴格限制住我哋嗰、那個即係嗰個鎮反嗰、那個即係嗰個範圍啊。主要喺邊度咧？主要係啲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反動會門頭子啊，會門就係黑社會啦。咁啊，盡量即係唔好理嗰啲小偷啊、吸毒啊、普通地主啊嗰啲咧，即係唔好理啦。即係普通嘅國民黨嘅黨員啊，或者普通國民黨軍官咧，應該都唔好搞嘅。 但問題因為咧，你話一搞咁，其實即係好難講啊。邊啲係邊啲叫小偷？邊啲係匪首真係唔知噶嘛。咁同埋咧，即係其實中國好興嘅咧，就係寧左勿右噶嘛。咁所以咧，就會做得多啲嘅，即係你就面咁樣咩？即係上有好者，下禁甚之就咁啦，就會更加大。而家做到點樣咧？就好多冤假錯案啊！咁所以大家都唔係好理呢、這個，即係毛澤東所講呢個咩鎮壓對象，盡量壓縮喺嗰、那個即係細嘅範圍，但係下邊咧其實無限擴大嘅，咁咧就造成咧其實好多人都賴嘢嘅。咁但係喺呢咁嚴重嘅事件裏邊咧。當時阿劉少其實講咗啲乜嘢咧？如果你知道1950年至1953年嗰段時間咧，係我哋即係抗美援朝時候嘛。咁所以咧，阿劉少奇嗰陣時咧就話咧，抗美援朝咧，使我們好多事情都好辦，因為鑼鼓響得很厲害。咁鎮反嘅鑼鼓就不大聽見啦，就好搞啦。即係你睇下，即係如果我真係對外用兵，咁我裏邊咧就搞鎮反咧，就變咗嗰個反對力量小啲啦。咁即係同而家。即係好多國家都做法一樣啦，即係咧發動戰爭轉移視線一樣啦。咁我以前咧我就好同情劉少奇嘅，因為點解覺得佢俾毛澤東鬥到咁慘咧，即係都可憐。大家諗下咧，其實都唔使可憐啦。即係其實共產黨咧冇一個無辜嘅，真係。即係劉少奇其實後來嗰啲咁樣嘅遇到嘅情形，我覺得都係報應多啲啦。啊，好啦，我哋睇下第三張圖啦。嗱，第三張圖咧，右下角嗰個咧，如果我有咩嘅話咧，都知道嗰個咧就係阿朱自清啦。咁啊，點解會講阿朱自清咧？就因為一鎮反嘅時候咧，佢個仔都係俾人懟冧埋嘅嚇。咁啊，朱自清係最有啲人咧話朱自清係餓死嘅。咁啊，一話佢因為咧佢唔肯食嗰啲救濟糧啊，即係啲美國救濟糧。咁所以咧，咁就簽咗紙話唔食嘅，咁所以結果咧就餓死咗啦。咁啊，毛澤東就讚佢嘅，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嘅。咁啊，佢主要係胃痛，即係佢胃病而死嘅。因為咧，佢好中意食嘢嘅，咁咧但係咧個胃又有事嘅，啲十二指腸又有事嘅。咁喺食得即係太中意食嘢咧，結果咧個胃就穿咗窿啊，死鬼咗。咁啊，好後生死咗啦，50歲就死咗啦。咁但係佢個仔係點死咧？佢個仔咧就叫朱萬先。咁喺鎮反嘅時候咧，就被人判佢做反革命，咁又好無辜嘅。咁啊，點解話無辜呢？因為咧，其實佢早期咧，基本上咧就係共產黨嘅地下，即係地下嗰啲運動嘅黨員嚟嘅。咁咧，佢就主要咧就係要推翻國民黨嘅。咁啊，八年抗戰嘅時候咧，佢就被中共指派咗喺個宣傳團參加咗國軍。咁啊，第二次國共內戰嘅時候咧，佢仲曾經咧，即係呢個朱萬先曾經用策劃過咧，即係貴北國民政府軍政人員起義成功啊，即係咧策反咗國民黨嗰啲軍人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喺鎮反嘅時候咧，嗱呢啲又係冇得搞啦。一鎮反嘅時候咧，基本上咧即係有啲求其嘅啦，即係總之你嗰陣時啊，有你當時嗰個係國民黨嗰個身份咧，就已經係死嘅啦。咁就判咗佢咧就即係反革命，即係咁就槍決咗嘅。咁啊，所以其實咧，即係你幫共產黨做嘢咧，有時咧，即係未必好，即係你未必有好結果嘅。咁你睇下毛澤東咧，當年同上海南京市嘅負責人講過啲乜嘢啦？就係話咧，佢話咧，我哋上海咧係一個600萬人口嘅大城市，我認為1951年上半年咧係應該咧。殺咁3000人，就你睇下佢哋，其實佢殺人咧，真係佢唔係好當啲人嚟喎，即係佢覺得啊，依個你嗰呢度有咁多人啊，殺咁啲啦，冇乜所謂啦，係嘛？即係佢係要殺翻3000人嘅，即係有數嘅。咁其實即係任你搞嘅。咁佢話南京咧就有50萬人口，咁啊係國民黨嘅首都。咁佢話咧，你南京啊殺得太少啦，應該南京多殺。即系话咧，共产党喺即系呢个新中国成立嘅时候咧，其实杀呢个平民百姓咧，都系一种国策嚟嘅。即系佢其实咧，即系可能嫌你人多就系、是，咁所以咧，佢就真系要杀咁啲，而且佢仲可以咧，系即系好似有个比例咁嘅。即系你哦，佢计到哦呢半年啊，你起码杀3000个啦，咁样即系其实都几恐怖嘅。即系唔系话即系一时兴起，而系真系有。系統咁有啲似呢個即係猶太人遇到德國人咁嘅，即係但係起碼嗰兩個唔同族，但係而家同族噶嘛，係咪？即係大家都中國人嚟噶嘛，係咪？咁啊，即係你中國人啊，我即係我驚你一陣又話啊，你中國人仲慘，我即係難聽個粗口，即係唔係？但係而家佢哋嗰啲真係屬於中國人嚟噶嘛，佢自己人民嚟噶嘛，咁佢自己人民咧，佢都可以 即系话啊，因为我要即系有个数，我要做到嗰个数，所以我要杀紧啲咁样嘅。嗱，1954年咧就即系话啊，即系呢啲咁嘅运动完咗之后咧，咁啊有一份咧喺公安部啊徐子荣嘅报告里边话咧，镇反运动咧全国拘捕咗几人咧，系拘捕咗262万人。咁其中咧啊杀咗嘅即系反革命分子咧系71万人，然后拉咗几多咧，即系拉咗坐监嗰啲咧就129万人。咁啊，先系管制咗咧就120万人。咁啊，暴后因罪恶不大而教育释放咧有38万人。咁呢个系1954年嘅一个报告。咁我哋可以睇下另一张图啦。咁另一张图咧睇到啦，就系1996年中国中央党史研究室四个部门合编的一篇叫《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他说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运动呢，就镇压了反革命分子是157万6100多人，其中被判死刑的呢就是87万3600余人。其实就是说这个镇反死的人呢多过南京大屠杀，其实南京大屠杀都是死好少，即系佢有个即系嗰啲咁嘅四舍五入就30万啦，系咪？咁呢度其实镇一镇反都80几万，真系唔讲笑啊！咁啊，呢个杀人呢个咧就即系其实应该系当年成立呢个新中国嘅一个国策啦，所以杀是国策啊！咁嗰阵时咧，即系你见到下边有个查良镛先生啦。咁啊，查良镛先生个老豆咧就叫查书兴，咁咧就有钱人嚟嘅，咁啊有钱又点咧？有3000亩呢个良田，咁啊仲有因为佢识做生意啦，咁啊嗰啲房地产啊、营商啊赚咗好多钱嘅，属于当地嘅富豪。咁咧就因为咧即系共产党嚟啦，咁呢啲咁啊有钱人咧就当然就即刻成为呢个土豪劣绅啦，吓。咁啊，土豪劣绅咧，咁梗系要，即系要抄家啦，系嘛？咁第一就一去到咧，就将阿查良镛个爸爸咧就拉咗，咁啊，亦都唔使经过咩法院嘅，就咁咧就问两问咧，即系询问，即系简单咁询问下，即系其实问得学问咧，你咪有3000亩地啊？啲钱喺边啊？咁啦，咪好多钱啊？咁嗰啲啦，咁跟住咧就打靶啦，即系唔使烦。咁打靶咧就要俾翻1毫子俾翻人，即系呢个解放军嘅，即系你打完靶之后咧，你要俾翻钱呢个政府嘅。咁啊，几位老土，1毫子都要收。咁啊，阿刘少奇咧就话啦，佢话我全国咧已经杀咗咧人口大概1/1000，咁有啲地方啊超过咗，嗱有啲地方咧就唔系好够。佢话咧，同时以后咧，我哋唔好再咁大杀，即系唔好杀太多啦。但是不是不杀，是零零碎碎地小杀，数目字呢就不会太少了。即是很明显，其实建国之后呢，他真的他们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杀那些即是可能他觉得没什么用的人，即是他觉得没用，即是不知道怎么去衡量哪些有用，哪些或者哪些要死，即是可能你是有钱人啦，或者读书人啦，或者是潜藏嘅，即系佢觉得你有少少对共产党有少少威胁性嘅，都杀噶啦。但系佢好得意嘅，因为嗱呢度咧，你咪开国嘅时候你就杀人噶嘛。但系我哋后来我哋阿毛泽东讲咩啊？人多好做事噶嘛。咁咧就系不停咁生噶吓。咁同埋你睇翻而家其实咧，有啲中国历史度讲咧，即系有啲日本而家写啲中国历史咧。即是说我们中国即是历来呢那些战争，即是那些什么三国啊，什么魏晋南北朝啊那些呢，原来我们都死好多人的。话原来即是说我们三国的即是曹操啊刘备那个年代呢，我们死剩得几百万人的，即是整个中国大陆。啊那其实都几得人惊的。咁后来不知道去到宋朝先去返1000多万人。咁所以呢其实呢可能开头呢、這个即系共产党啦，佢哋成立呢个新中国之后咧，佢可能都系觉得人少好做事，唔系人多好做事，所以要杀咁啲人啦。吓 ，OK， 我哋睇下第五张图，系啦，第五张图咧，因为咧镇反咧，其实喺1951年10月咧，基本上就结束咗噶啦，即系镇压反革命呢个运动。咁但系咧，唔系话镇反完就冇得反。 是繼續反。咁啊咩反呢？就有個叫三反五反。咁啊係1951年至到1952年，咁啊展開嘅兩場政治運動。咁呢兩場政治運動咧，我谂都系死得人都唔少噶啦，但系呢次咧就唔系再系咩镇压咩反革命啦，即系唔系讲反革命呢次，呢反啲咩咧？系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呢、這个就系五一年嘅三反，即系反呢三样嘢。咁啊就你就睇到1951年，即系成立第中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就已经反贪污噶啦，吓、啊！但我哋听到咧，即系到今时2018年咧。你都仲係聽到中國仲係反貪污嘅，即係其實咧係冇乜用嘅，可能咧即係我哋中國嗰、那個咁即係個傳統嚟嘅貪污嚟。咁我剛才睇過有一個叫做即係清朝有個官叫曾國藩，曾國藩咧佢有個細佬咧叫曾國荃，咁樣都打得嘅，即係咧都係呢啲軍人嚟嘅。咁咧就因為咧，但係阿曾国荃咧就即系比较就系贪钱啲嘅，咁话佢有一次咧打仗，即系打长毛嘅时候咧，即系唔系香港长毛啊，打长毛贼啊，咁嘅时候咧就即系将一啲打仗赢咗之后，有时有啲地方有啲钱咁，佢自己就袋咗，咁佢袋咗钱之后咧就俾人哋去参噶啦，即系其他人睇到知道啊，知佢贪污喎，咁即系贪咗啲钱，冇上缴俾呢个国家，咁咧就参咗佢一本嘅。咁啊，皇帝收到啲咁样嘅嘢之后咧，就问翻阿曾国藩嘅。曾国藩就上书咗一封信俾阿皇帝嘅，就讲咩咧？佢话咧，其实咧，即系人咧，即系佢咁讲，即系佢同个细佬解释。其实佢话咧，人咧就越叻嘅人咧，就越有欲望，越有欲望咧，就自然咧就越叻。啊，咁所以咧，我细佬咁叻咧，咁自然都会即系贪少少啦，咁所以咧，但系呢件即系佢讲又讲完之后，皇帝又觉得又 buy 喎，即系又话啊都啱嘅，都啱嘅，咁所以咧，佢细佬系冇事嘅最尾，但系就好似就即系停咗职啦，但不过后来都系出翻嚟做嘅，咁所以你睇得到咧，其实咧，其实中国嘅传统对贪污两个字咧，其实唔系太过厌恶嘅，即系有少少其实都几包容嘅吓。咁但系咧，去到我哋新中国成立啦，我哋第一样就反贪，即系反贪污啦。不过反到2018都仲反紧啊。跟住，然后咧就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之三反。咁然后咧，到1952年嘅1月，咁啊，佢哋反咩就五反呢次，就五反咩咧？就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喂！但系呢度咧，你睇到呢個五反咧，喂！如果而家拎翻出嚟嘅話咧，我諗咧就都好大鑊喎，偷工減料就諷噶啦，而家中國大陸嚇，咁啊盜騙國家財產，你其實好多個，即系你包括嗰啲咁啊前任嗰啲咁樣嘅即系領導人都基本上都做嘅呢啲，喂！如果攞翻出嚟咧，真系死得人多呀！啊！但系啦，我哋睇下1952年1月25号至4月1号，一个唔系好完全嘅统计喺上海嘅，就系上海一个地方呀。咁啊，因为运动而自杀嘅达到几多人咧？系876人嘅，平均每日咧自杀人数咧几乎系10个以上，而且好多都冚家产嘅阴公，即系冚唪啲资本家咧系全家人口一齐自杀嘅，都几得人惊嘅。嗱，右边嗰张咧就系嗰啲批斗大会啦。似唔似我哋去嗰啲 concert 啊咁啊？啊，你見到個即係嗰啲頒獎典禮咁啊？又話嗰度有毛澤東嘅樣，跟住啲人喺度整多牌咁樣喺台上嗰啲就俾人批鬥嗰啲啦。咁啊，我諗呢個係當年嘅即係最高娛樂啦，咪嚇。咁咧，而家三反五反咧，其實咧我哋仲你睇得到咧，其實佢有好多人咧就係因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逃離咗中國大陸嘅。OK， 我哋再睇下第六張圖啦。第六张图咧，我哋睇到咩咧？好明显，睇个靓女先啦。咁啊，靓女咧就系我哋呢文青最中意噶啦，张爱玲小姐啦。咁啊，佢1951年啊，即系张爱玲啊，1951年咧睇到个武训转嘅批判运动，同埋1952年嘅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咧，即系个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咧，佢都决定咗离开呢个大陆啦。咁啊，去咗边度咧？佢去咗呢个香港大学嗰度继续读书嘅。咁所以呢啲醒啦，呢啲咧就冇即系冇留喺里边嗰度俾人 即係呢啲，我諗就算過到呢個三反五反咧，到後來嗰啲咁樣嘅即係文革啊嗰啲，我諗都死得噶啦。因為呢啲一定係俾人批判為走資派噶啦。咁啊，1952年嗰個三反五反裏邊咧，有兩個最出名嘅官員啦，一個叫劉青山，一個張志善，都屬於共產黨嘅高級幹部啦。咁咧，佢哋兩個咧就即係被捉佢貪污咁啊，槍斃咗啦咁啊，鄧小平嘅年襟啊，樂少華咧喺三反中咧都被人批判嘅。咁啊，1952年1月15日咧，就阿樂少華咧就喺寓所內咧自殺身亡。你記住，鄧小平當時咧亦都係三反五反嘅旗手嚟嘅，即係亦都係主持咗好多地方嘅呢啲咁啊三反五反運動嘅。咁你諗下，鄧小平都救唔到自己啲親戚啊，咁結果咧自殺身亡。咁啊，最慘連佢個仔咧，佢個仔啊，即係樂麗南咧，都患上抑鬱症嘅，咁啊進咗精神病院。咁啊，中國航運大王咧，阿盧作夫咧，咁喺運動之後咧，都係吞安眠藥自殺嘅。嗱，依全部咧都係即係冇離開到中國大陸，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有即係可以走嘅，但問題冇走到，冇走到咧，咁就要俾人運動下啦。一運動咧就即係唔係講笑啦，即刻就冚棒都係。條命都係擺埋喺度噶啦。咁啊，冠生園嘅創始人啦，阿史冠生先生咧，就1952年4月就俾啲工人圍困喺辦公室兩日，咁啊圍住兩日，跟住點咧？就喺4月21日咧，就係跳樓自殺嘅。咁你又係啦，即係其實咧，我諗即係呢個即係新中國成立咧，第一件事咧就係殺咗好多叻人啊！咁啊，即係。唔叻嗰啲咧就留翻喺度，叻嗰啲就走曬，即系死曬啦。咁啊，到南三行中呢個上海商業嘅儲蓄銀行嘅創辦人啦，阿陳光普咧，1949年咧就嚟過香港睇過嗰個政局發展。1952年咧，佢見到三反五反之後咧，佢明確拒絕咗共產黨北上嘅邀請，確定留喺香港經營一間叫上海商業銀行啦。嗱，咁我見咗啦，你睇到嗱呢啲食啊！呢啲冇翻去，即系聽你指笛，留翻喺香港啦。咁啊，呢咧就後來仲定居台灣，咁啊直至去世。其實你睇到一樣嘢嘅，即係當年咧，阿蔣介石打敗仗啦，可以話就帶住即係啲國軍咧，就逃離咗呢個大陸啦，就去咗台灣。咁其實咧，佢嗰陣時咧，亦都有一啲即係動作嘅，就係點咧？就係、是、拯救當時嘅一啲中國一啲出色嘅知識分子嘅。但係問題咧，其實咧，蔣介石咧喺當年嚟講咧，嗰、那個形象啊，基本上咧就已經俾共產黨咧就係應該都係抹黑得好緊要噶啦。咁啊，再加上佢自己又唔係好叻喺公關嗰方面啦，咁啊成日都係好似做實事咁咧。咁樣就賴嘢啦，咁人哋咧好多時啲人都唔係好信你，而當年咧共產黨咧的確咧係口甜舌滑好多嘅，咁做好多嘢咧都令到好多人咧都覺得佢哋係中即係當年嘅中國人嘅新希望嚟。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2018年啦，而家咁多年落嚟，大家睇到啦，其實咧好多當時留喺中國大陸嘅時候咧，嗰啲即係叻人啦，嗰啲數學家又好啊，藝術家又好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一啲思想家，或者一啲係喺專業方面有特別嘅即係譬如啲林徽因啊、梁思成啊嗰啲咧，其實結果咧喺中國大陸咧，一係又屈不得志，一係咧就係被批鬥到要自殺嘅。咁所以咧，其實你睇到即係中國咧去到共產黨成立新中國之後咧，其實中國有一大批我哋叫做即係精英分子咧，基本上都係過唔到關。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大部分就係喺嗰個咁樣呢啲運動啊，咩鎮反啊、三反五反啊，後來嘅文化大革命啊，即係而家我成日講文化大革命啊，咁啊俾人批鬥啊，咁啊有啲就係好啦捱過啦，咁有啲就捱唔過啦，有啲自己搞掂自己啦，咁有一啲咧就最得意咧，好似你睇到啲金融啊，喺金融個爸爸俾人哋就咁槍斃咗噶嘛，咁但係咧金融到即係啲近代啦，你見到佢啦。佢都有咁嘅雙查方案啊，為國效忠嗰啲噶嘛。咁咧，阿鄧小平接見佢嘅時候咧，佢都好似咧，佢都唔會覺得即係有啲乜嘢即係冤屈嘅。只要國家話俾我聽，你而家平反咗啦，平反咗就得噶咯。一平反咗，你個人咧就你即係你所有嘢你可以放低嘅，平反就得噶啦。但係你唔諗下，你未平反嗰陣時候，你受到嘅一啲冤屈，嗰啲係冤屈嚟喎，嗰啲唔係佢應該受到嘅一啲嘢嚟噶嘛。 即係唔應該咁樣噶嘛。但係問題咧，只要國家話平反你，啊寫張紙俾你，啊你平反啦咁樣，啊你咗冇嘢噶咯，你唔使你冇賠償噶，即係外國興噶嘛。你屈咗我，譬如話我明明冇殺人，你屈咗我坐監幾多年，咁你賠翻錢俾我啦，係嘛？最緊要一樣啊嘛，係咪？但係中國就唔得嘅，中國唔使嘅，中國就係俾張紙你，好我平反你啦。嗱你咧就即係你阿爸冇啲咁嘅罪嘅。不如我去打，即系将佢打黑把，好似阿毛泽东上一次咁啊！诶，唔好意思，我听咗阿林彪即系一面支持，咁我就唔系好保你啦。我上日讲何龙嗰啲，咁就咁，所以你就瓜啦。咁啊，但系我而家唔好意思啦，我又平反翻你，即系咁样就得噶啦。咁所以咧，其实你即系啊，即系你又而家啲人啦，好中意即系同共产党做嘢啦。咁但系你睇翻其实共产党嘅历史咧，第一佢哋又好中意即系。即系杀人咧，佢哋唔系好手软嘅，即系佢哋咧，基本我哋可以叫嗜杀啊，即系好似我哋讲上咗讲阿彭湃啲二十杀一样，即系一开始就已经系一组织嗰、那个即系红区咧，就已经开始散噶啦。咁佢哋对杀人咧，似乎有一种即系佢多睇一种手段嚟嘅，佢冇乜道德包袱嘅杀人。咁所以其实你而家啲人成日都觉得啊，我哋即系替共产党卖命啊咁样。其实共产党咧，如果你真系用完咧，其实好容易咧就冇用噶啦，即系冇用咧，佢基本上咧，即系就可能就了结咗你啊！好啦，我哋今日咧，昆仑峰吹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台长应该翻嚟噶啦，我哋再见 ，OK， 拜拜。